佢叫做约翰卫斯理。约翰卫斯理唔算太过陌生嘅人，佢曾经讲嗰句咁嘅说话，佢系我哋系属神嘅仔女啊！我哋其实可以达到完全嘅境界，喺生活上面，我哋可以好似学习基督咁样，系唔会再犯罪。卫斯理呢句说话其实佢系有道理噶，佢喺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第四十八节嗰度，佢领受咗嘅就话：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既然神嘅话语话你可以像天父一样完全嘅时候，卫斯理就讲到话：我哋其实可以做到。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只要你是听神的话，只要你愿意乖乖地去领受神的教训。在一些福音派或者一些基要派的信徒，王明道我们都不会太过陌生的名字，宋尚哲是上一代的一个很大的牧者，他有另外一个看法。他认为呢，他说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我们个个人都有罪，我们是罪人来的，我们不可能能够做到一个完全的人。听完西方的神学家讲，又听过东方的神学家这么讲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心里面有什么答案呢？哪个会是对一点呢？我会问一问你啊，你认为哪一方面的论证是比较上正确啊？够不够胆举下手啊？人少少啊，举下手得唔得？个答案其实冇答案噶，系视乎你从边个角度去睇。冇错，我哋都好似系罪人。不配，但是耶稣基督是很清晰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。如果既然是这样，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我们是会做到。但是神学家这样说，一些这么大 的传道者也是这样说的时候，我有时都有点迷茫。原来两方面都有圣经的根据，是不是？王阳明啊，宋尚哲都说圣经很清楚说一个二人也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怎样完全啊？其实在圣经里面只是说完全人啊，已经有超过五十几次。在这里来说，哪个是正确，哪个不是正确？其实有一个牧者很清晰地告诉我们，这个清晰的牧者就是郭文慈牧师。他有另外一个看法，他说完全人的定义，其实他是每一个的基督徒在这个人生的漫长的路上面，一定会跌跌撞撞，难免是会有罪恶是绊倒你的，你生命是会出问题的。在整个情况底下，完全人和曾经犯过罪的人，可不可以做一个相等的符号呢？可不可以挂钩呢？他有些其实他所讲到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证，完全人不等于没有犯过罪的人。如果这样去解释的时候，比较上来讲好像完整了一点。因为哪个愿意诚心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定有大能可以赦免你的罪。他说赦免你的罪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初生的婴儿那样，刚刚出世的时候，在那个 moment 底下，他是很圣洁的，他是要完全地是在那里诞生出来。他说但是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，他行路 跌跌撞撞嗰个态度，就系其实我哋生命上面嘅一个态度嚟。大家唔知有冇做过父母啦？有啲已经吓咁啊，年轻啲嘅或者仲未，但系你冇留意过啊，或者睇自己嘅孙学行路，你就明白到郭文慈牧师所讲嘅意思。他说我们其实的人生是跌跌撞撞，跌低又爬起来，就好像个小孩学行路的时候那样，是知道那样东西是好的，起身行路是最好的，但是我未有一个能力的时候，就会受很多地方 的吸引，是不是？又好想去这里，又想去那里，又见到人家跑，又好想学人家跑，但是自己的能力又未足的时候，这个的情况。但是你慢慢慢慢去学习，跌倒爬起来，跌倒又爬起来，跌了几次跌到很痛，记住了，应该这样做法就不会少跌少一点了，但是都会跌，只要出于神的恩典，不断地饶恕，不断地更新，我们是真的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圣洁，是可以带着披着白衣，好像这个启示录所讲的，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身边，我们是达到一个完全人的生命。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教你们做人，做什么人啊？做完全的人。短短正话那五节经文包含了有两个很大的提纲，在这个提纲要里面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完全的人。在这个的福音书里面，我或者你们听话听到 的福音里面，好像有些老陈旧调，饶恕人七十个七次，是不是？跟着又说要做主的仆人，又要好像奴仆一样 ,Dulos 一样。是不是这样的解法呢？这样就可以做完全人？这样很容易的，看来是不是？耶稣有个教导，宽恕。宽恕你会这么容易啊？口就很容易啊，我不嬲他，我原谅他，他无知的。当你讲这句说话的时候，你的心其实是已经是憎恨他。你的心未必是真的完全地去饶恕他。原来饶恕一个人是需要什么？是需要信心。我一会儿解释你听。侍奉很容易，回来教会丢下些事不要做，回来做一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尽心尽性的了，昨晚很晚做到十一点钟，我都 练习过的了，应该没问题的了，那个就叫侍奉。你回到教会做到气罗气喘，上到个台那里唱诗又好，读经又好，做错少少，落返台的时候有个弟兄行过话俾心机啲啦，黑眼瞓咁，哇，昨晚做到成十一点几，你都冇啲体谅，你冇啲爱心嘅。侍奉，我希望能够用一个另外一个态度去睇侍奉。好，首先我睇返正话个经文先。试图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哋嘅信心。咁得意嘅，无啦啦讲句咁嘅说话出嚟，咩事咩情况令到刺激到佢哋讲求主加深我哋嘅信心。耶稣基督就好似曾经以前喺登山宝训啊，或者以前讲过嘅，就话你哋如好似个信心好似芥菜种一样呢。芥菜种是最小最小的种子，但是可以好像信心那样一路发到成十几尺高都得的。你我们不要想那些芥菜是我们煲豆腐汤那些芥菜 在以色列那些芥菜呢是成棵树那么大的。他说，耶稣再加一句，他说如果你既然有一个芥菜种那样的信心，你对着这棵桑树你连根拔起怎样啊？还要栽在海里，怎样呢？他也必听从你们。 其实呢个好难噶、哦。你知唔知桑树有冇人喺前门屋企有棵树啊？啊，唔好讲话桑树啊，如果系一啲嘅第二啲嘅 fig tree 啊，甩皮树啊，或者嗰啲时候，你会知啊。头嗰几年啊，细细棵，冇嚟影响力。吓、啊，过咗几年之后点样啊？嗰啲树根啊，一路系咁样伸展啊，叫到你个车嗰、那个车房嘅嗰条 driveway 又烂，又有啲咧，甚至咧又要去市政府申请锯咗佢，因为佢开始整烂你嘅地基。桑树比我哋正话所讲嘅树更加紧要。桑树嘅根系老树盘根咁样一路打横咁样散开，种树就种喺淡水嘅地方啊，点会种喺海啊？咁咸水嘅地方都种到树？耶稣基督讲嘢就系咁吊诡噶啦，佢就话：就算你系嗰棵桑树，你连根拔起，将佢种喺个海上面，佢都听从你。呢、这个真系奇迹中嘅神奇迹，但系可以做得到。耶稣基督话：若你有信心，像一个芥菜种一样。点解门徒要咁样问呢？问一个咁 mission impossible 嘅嘢呢？原来耶稣基督系讲紧宽恕。芥菜种系一个蕴藏喺生命嘅动力，桑树就系唔系咁容易跟随嘅障碍，好似我哋嘅心一样横梗又唔听教，连根拔起系永远。永远咁样去解决佢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你连根都拔起啦，仲点样春？有咩春风吹都唔惊？信心嘅问题唔系一个大嘅问题，唔系一个细嘅问题。信心系你能唔能够喺神嗰度支取力量。原来上一节我卖个关子冇读出嚟嘅就系第三同第四节。耶稣基督讲紧一个好特别嘅嘢，佢话你哋要谨慎，若果你哋个弟兄得罪你，劝戒佢，佢若悔改就饶恕佢；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嘅回转，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。佢咪好似好熟嘅咩？七十个七次啫嘛，彼得都问过啦，彼得问过耶稣话咩啊？话我个弟兄得罪我七次啊，我应该点做啊？耶稣话七十个七次啦，咁样七七四十九，即系四百八十九次之后就可以反面啦，系咪啊？呢度嘅经文同埋彼得嘅经文完全不同，唔好咁样谂。如果咁样谂嘅，错解咗少少。在按住犹太的拉比的传说的传统，饶恕弟兄其实可以去到一生可以去到四次。如果他第四次得罪你的时候，第五次就应该都叫做在拉比来教就说可以都可以反下面的了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讲，他是讲紧另外一样东西。他讲紧话，若果呢个弟兄啊七次得罪你啊，一天啊，有七次嘅回转同你 say sorry 啊，佢如果佢真系懊悔的话，你要饶恕佢。你试下你着只白鞋翻教会，有个弟兄踩你一下，哎呀，对唔住，对唔住 ，OK。一日踩你七次，一个聚会踩你七次，我睇下你个心仲系会唔会有宽恕？有心噶啦，仲唔系有心？踩咗我三次，知我着只白鞋翻嚟靓靓地，你踩我七次，仲系一日之内，摆明系有心啊！我点样饶恕你啊？但耶稣教乜嘢啊？教话如果佢回转懊悔的话，你唔需要计较佢个心系真定假，你要饶恕一样，你总要饶恕他。 饶恕不是一件那么轻易的事，弟兄姊妹，我自己本身都有时很难做得到，我听到些闲言闲语，我的心都很激气，我有时觉得哇，我已经尽心 尽力的了，如果讲俗些叫尽埋肺的了，但是你们都是这样对我，讲些这么闲言闲语来攻击我，主啊，我怎么能够忍受呢？但是耶稣基督说，若果他说懊悔，你不要理他真定假，当你开始计他踩你只脚只鞋几多次的时候，当你计他嗱第四次啦吓，我原谅你，人家再踩一脚的时候第五次啦，我原谅你，第六次他 say sorry， 我原谅你，那些原谅是假的原谅，因为点解啊？你的心已经数住第几次啊？当你的心数住第几次的时候，你已经有一个防备的心，你不是看他有一个懊悔的心，你有一个防备的心，你再来多次真是反面啊，阿哥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教我们总要饶恕，不是那么容易。门徒很醒目，门徒一听到在第五节立刻说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主啊，求你增加我的信心。这段经文就是这样连下来的了，连下来的就是告诉你，门徒都说很难做得到啊，主怎样做啊？要求上天神上帝给力量我们，是不去计较，不要数人家第几次得罪你，总之他愿意来，你不用问他的心是真定是假，真与假是由神来判决。圣经里面怎么说啊？伸冤在我，不是你去为自己伸冤，你只可以学一个寡妇不断去求那个不义之官，当然主不是一个不义之官，是另外一个解释，但是你可以继续去求，求神去增加自己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可以达得到完全，令你去宽恕，真心宽恕对方，这个就是经文所重要着重的地方。一日七次得罪你，又七次的回转，其实这个求宽恕的心大家都明白的了，都很值得怀疑的，都不知道真的有没有 alert 的，有没有警醒的，踩完我一次又一次，弹我一次又一次，话完我一次又一次，但是只要他来 say sorry， 你要真心跟他说 I forgive you， 一生七次啊，都超标了，不要说一日七次啊，弟兄姊妹，他回转在按住人的常理，在这个 secular world 里面，真是罪无可恕。耶稣说，只要对方作出要求，总要宽恕。耶稣基督做得到的，不是空口讲白话的。他受的鞭伤，他被拉去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，受辱骂，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依然都是说这句，主啊，宽恕他们，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能不能够有个这样的念头啊，在个心里面种了一粒这样的种子，在这里话给对方一个得罪你的弟兄的心里面说，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。一日七次，饶恕这个字是不保留，饶恕这个字是不留住，让他去，让他去，即是说被得罪的人，我完全好像老人痴呆那样忘记他。忘记他不是容易一件事，口里宽恕，心里在数住第几次的时候，表示你的心是没有忘记到，怀中其实 依然有一啲嘅怨恨。凡有怨恨嘅心，你所口讲嘅宽恕不是饶恕。有一样嘢人做得到嘅，不停嘅饶恕，有，我都有，就是我个仔女得罪我嘅时候，碌咗我张 credit card 嘅时候，俾我发现咗之后，佢只要佢诚心走嚟同我讲，爹哋对唔住，我今次真系做错咗。嗰种饶恕就系冇怨恨嘅饶恕，呢个系自己个女啊。但系如果呢个系你弟兄姊妹，难唔难啊？难难，做唔做得到啊？你饶恕你个仔女都得啦，点会做唔到呢？你冇计较，只不过你计较就系呢个系你个仔，呢个系你个女所讲嘅回转，所讲嘅说话。所以即系话，我哋都会做得到。不是神讲的说话，不是说要求你做不到，做得到的，弟兄姊妹。只不过就是我们的眼戴了个有色眼镜，这个是外人，这个有血缘关系，有分别。但是神说，我创造的人全部都是我的儿女，不要有分别。做不做得到啊？ Let bygone be bygone， 你会这么易讲啊？你会咁容易咁样就噏出嚟啊？只有去神嘅面前谦卑自己，唔好话嘿诚信社咩咩诚相土里可撑船，又咩咩海纳百川，讲得咁轻省，讲得咁潇洒。原来你冇神嘅信心去加添落你嗰度，你系做唔到。门徒知道自己唔靠神嘅帮助，冇办法。所以他先是正话我们读那段经文，所以求主加增我的信心，学习去饶恕别人不停得罪你的一个的人，真是难。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检视自己，我都觉得难。神教导我们的事总要宽恕，神做不到的事他不会要求我们做，神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。弟兄姊妹，他做得到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讲宽恕他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其实对自己的儿女不断地宽恕，对自己的孙儿不断地宽恕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再重复讲一次是可以做得到。主祷文又说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。人神免我们的债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坦诚地是放开去原谅人？人一生走一次的路，好像看剧集说人生有多少个十年，但是如果你的胸襟够阔的，你可以饶恕很多不停得罪你的人，不停得罪你的人，可能是为你在你的身上拿着数，可能觉得你的人笨，又可以觉得你是一个很易虾的人。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神就是这样吊诡，我们在神的生命上面，命定的上面遇到蚀底，神都叫我们不要伸冤，因为主会同我哋申冤。神对我哋嘅过犯一样系不断嘅饶恕嘅时候，我哋要好好学习。神知道人嘅饶恕系有极限，但系佢嘅饶恕系冇极限。喺呢度当中，我哋依然屡次得罪神，神都赦免，叫我哋免人，人免我哋嘅债，我哋要免翻人哋嘅债。这个是好一个很深层的神学的，或者一个做人的一个的理念。如果能够达得到的话，这个是神所讲的完全人。完全人不等于你没有犯罪，完全人不等于没有犯罪的人，完全人是达到神的标准的一个的行为。 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重新提醒我们，神话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个很真，神是宽恕的神，我们应该为此每一日祷告的时候都献上我们的感谢。神是不断的宽恕，何止一日七次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们愿意听神的教导，宽恕不停向你道歉的人，却又不停地得罪你的人，你可不可以做得到？完全人就是做得到。好了，第二个 point 就是说侍奉。在侍奉那里，你读这段经文其实听到都很激气，如果你有以前有个菲佣的话，你都说我都不会对菲佣这样。他说什么？你们谁有仆人耕田放羊，回到田里的时候，他就发跟着个主人说，你不要，你这个想象而已，他说你快来坐到跟你吃饭，做到身水身汗，是不是？个主人会不会，你回来的时候个主人会不会说，喂，快快快点坐下来吃饭。我对菲佣就这样咯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好像对我们不是这样，他说那些主人应该就说，喂，那你做完事了，放完羊了，耕完田了，来、快帮我准饭，准备晚饭，束上腰侍候我，等我吃完之后你才可以吃吗？第九节，仆人照他的吩咐去做，主人会不会跟你 say thank you 啊？不会啊，圣经里面说，他说你做完一切所吩咐做的事，只当说，还要说，哎，我都是一个没用的人，都不够尽心的人，这些我做的是本分。这个就是侍奉心态，哇，几难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试一下放教会挂圣诞灯，挂到气来气喘，又差点跌下来又剩，是不是？你落到来刚刚行回单条梯落回来气来气喘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走过，喂，那里挂歪晒的，你有没有心机挂的？这样火不火兴啊？是不是啊？刚刚耕完田放完羊，你回来叫我立刻去束腰然后去煮饭，在侍奉那里整好晒啲咖啡，一早回来整好晒啲咖啡。有个弟兄又说，哇，今天啲咖啡咁淡嘅，喂，边个做噶？兴唔兴啊？系咪啊？有少少火滚噶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我七点钟就回来侍奉啊，你仲咁多叫咩？嫌三嫌四啊！我哋广东话讲。第十节，神提醒我哋，我哋系冇用嘅人。我们所做是我们应份做，你做不做得到这件事？如果你做得到，你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你是一个完全的侍奉。侍奉是好像奴隶一样，耕田就是要宣教，去开荒，去传福音，放羊就是去管好自己的羊群，这句话跟牧者说的了。坐下吃饭是休息享受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很多牧者回到家，跟住都未坐定吃饭，一个电话来，牧师啊，我爸爸个头好晕，他去医院，你可不可以来帮他祷告呢？即刻束腰就出发了，揸架车，饭都未吃。有啊，有这样的牧者，真的有。可能你们好幸福，你哋都遇到一个束上腰子去侍候，即刻一讲到侍奉嗰阵，成个人精神晒，冇用即系不配。我哋成日都一定有一个不配嘅心，有不配嘅心就系话等我吃完喝完，你然后先可以喝，系主讲嘅。我哋唔好做弟兄姊妹，千祈唔好咁嘅心态。就是凌驾在别人之上，人哋做得咁辛苦，爬上去咁铺圣诞灯嘅时候咁危险，你应该翻到嚟第一样嘢就走去扶，帮佢扶住条梯啊！小心啲啊，弟兄，小心啲啊！ 这样才对。无论如何辛苦，侍奉先满足了主，然后才就轮到自己，这才是真的侍奉。我们做属神的侍奉是没有永远停工的，没有说退休的，没有退休的，心依然都是挂住主。侍奉耶稣基督对侍奉是有要求，第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受属灵的约束，没有属灵的约束就不是侍奉。如果你回来团契只是说昨天人大十八开会的时候，习近平又不知道谁又来坐，那些这样的事你日日说，一日就说娱乐新闻，你将那个崇，你将那个团契当作做时事和政治评论的时候，讲香港问题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侍奉。这个因为侍奉是有属灵的约束，当你所回到来教会你唱诗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唱梅艳芳 的歌，你要唱是唱圣诗。属灵的侍奉是有约束力的，是有约束。回来团契是当然可以讲一些小小的闲话，但这个不是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讲基督。不要说这么鬼闷的这个查经班，千祈不要这样说，有属灵的约束。你哪个侍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得很厉害，做诗事做得很醒，你或者是做唱歌领受得很好，你哪个时候懒散不去再跟进的时候，你放松的时候，就是你侍奉失落的时候。侍奉的对象是不是人，是基督。这个弟兄安排我跟他一起做侍奉，我争到他死，见他前面就争他后面，见到后面就很想他消失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不回来崇拜了，费事对住他，他今天做司事派单张我都不想接。错，这个观念是错。侍奉是对基督，不是对人。我们回来崇拜是崇拜基督，不是崇拜他。就算你对他几不满都好，你做不到正话所讲的完全宽恕，但是你回来崇拜，你回来所侍奉的，你是以基督为主，不是以人为主。那个人就算跟你几不啱 key， 几不啱博都好，不紧要，弟兄姊妹，常存宽恕的心。在这里我再讲多两个，我都要差不多要结束了。神没有欠缺我们，神的怜悯和恩慈是当你谦卑来到主的跟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恩典就降临在你的身上，恩典是降临在你的家庭那里，恩典是降临在你的熟悉的周遭的朋友那里。当恩典来到的时候，是互相的宽恕，是互相的爱，互相的尊重。在这里的时候就有合一的心，合一不是只是把口讲，不是下个礼拜全部穿上红色衫回来就叫合一。合一就是你要有一个宽恕和一个怜悯的心，一定要否定属灵的骄傲，你做得多厉害都是假，你在教会做到多大都是假，总有一个高过你，这个就是主基督。在某程度那里你是很喜欢人家赞赏，在有程度那里你很想人家去 recognize 你，但是这个其实绝对不重要。我们回来只是侍奉我们的基督， That's good enough， 就是我们回来。基督徒没有说所谓功劳存在，但是要克尽努力做一个不配的仆人。记住，我们是一个不配的仆人。好了，我总结那里大家要再提醒大家的，就是我们要有信心，信心话给神听我的软弱，而我知道神，我有信心神会改造我，甚至连一棵老树盘根的桑树我都可以将它掹起出来，就算是一些不啱的水分的咸水里面一样可以栽种，这个就是我的信心。 侍奉的态度就真的好像仆人奴仆一样，满足了主人的需要，忠心谦卑顺服，不要计较。俗世的赞誉不是那么重要，你要明白一样东西，我们是在行着天国的路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今天所说的东西，我希望你们愿意去彼此互相勉励，见到对方跌倒不要那么多批评，见到对方跌倒我们一直要扶持他，与他得罪了你宽恕他，坦然大家一起在主面前我们认罪悔改，让主重新给我们一个的新生命。我们回来教会是喜乐，我们回来教会不是沉愁，我们可以真真正正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希望大家都做得到。 OK， 那在这里 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慈爱恩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每一个说话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都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有时是狭隘，我们的骄傲很难去泯灭，但是我们亦知道你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有信心好像芥菜种一样，求神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，成为一个完全合主用的奴仆，合神心意的基督徒，留住基督的香气在这个人间，互相侍奉，互相服侍，让人当我们行过的时候是感觉我们是主的仆人。求主怜悯，求主成就。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以求，阿们。 谢梁传道的提醒和鼓励，愿意我们都要时刻去到主的跟前去求帮助，